反應良好。原本擔心青少年接種伏必泰疫苗可能出現心肌炎反應，在科興看不到有這個情況。他認為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能夠產生直接保護，對個人一定有好處，社會亦需要回復正常生活、上課和課外活動等。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10,000,000,000基建法案，簽署儀式在白宮南草坪舉行，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有出席。拜登形容法案是蓝领版的重建美国蓝图，展示美国正是再次行动，民众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好。基建法案承诺在未来八年之内新增$5,500,000,000,000的联邦支出，用于改造高速公路、道路和桥梁，以及实现城市交通系统和客运铁路网络的现代化，預料將會在全國範圍之內創造就業機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下週初顯著轉涼。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71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282.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8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6.6是升4.8，嘅离汽车26.45升1.15，美团293.4升3.8，盈富基金25.7升1.4，阿里巴巴163.8升2.3，恒生中国企业92.9升7毫，友邦保险85.65升5毫，比亚迪股份297.2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456，瑞士法郎8.427，澳元5.733，加元6.234，新西兰元5.493，欧元8.862。每百日元对港元6.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9,885点，升109点。港金报17,3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49美元，卖出1,86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尖沙咀嘅广东道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广景峰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有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在新界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着芙蓉山路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李大超在街上发表演讲，强烈反对恢复清朝政府，宣统皇帝再度退位，黎元洪引咎辞职，蔡元培终于获得段祺瑞重用，拨云见日。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波成啊，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二台40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臣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 二台40周年很兴奋，就系、是、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菲林好定系数码好呢？ 如你没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到总拍摄和生女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盏盏飞一般觉到，不够长数。 影相嘅阿 Jude 话：菲林摄影同数码摄影各有各优点同缺点啦。比如爱情嘅话咧，就系、是、只要遇上驾驭到你嘅摄影师，就可以发挥到最好嘅一面，记录低两个人最美好嘅关系。作曲阿 Jude 高老王填词郑敏，编曲由高老王监制，高老王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 Jude 曾若华傻瓜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星期二的早上10点12分，风骚的任务开始。我是梁继昌，早晨。 大家好，我是肚痛鱼。 早晨，我是星期二，我钓了一只二结镬，干净利落。 好嘢！ 二结镬，打工仔最惊镬噶，知唔知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 不过你都啱嘅，趁你啊个镬系啊，冇错。头先我听到龙虎榜精选嘅有个咕噜汪， 系啊， 不如你叫你叫咕噜枪啦，好唔好？ 你咪就叫咕噜，其实咪就系你咯，咕噜汪。 咕噜枪啊， 冇人你咁本事啊！ 咕噜嘛， 各有各本事啦。 系啊， 啊咁啊，三小时节目由而家开始，咁啊，希望咧问下瑞瑞啦，瑞姐琴晚咧就做咗拉拉菇啊， 系啊，冇错，拉兔子啊。 始终咧，好容易可。都市人咧总有呢啲小毛病，耐唔耐你会有呢啲头痛啊、肚痛啊，等等。 分两样嘢嘅，我觉得我拉肚子咧，有时候我会因为紧张，我会拉肚子咧，会唔会啊？ 会啊。 有时就会系因为食错嘢咯。我奉劝大家咧，我卒之都知道个元凶系乜嘢啦。 你都中意知道啦，好多人咯。 其实你点知嘅？ 因为点解咧？系因为其实琴日咧，我觉得因为可以 trace 翻嘅就系话，咦，其实之前冇嘢噶嘛，我好翻噶嘛，系咪？同大家讲，跟住我逐样筛查咧，我就冇理由噶，唔通成日枕住食错嘢，同埋食到污糟嘢咩？冇可能嘅，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谂紧咧，就话啊，点解咧？我之前我就系用咗啲咩嘢食完之后嘅话，即刻肚痛，咁跟住咧就发觉，唔知两位拍档有冇留意嘅就系，我有时候我会成日带啲保暖杯翻嚟嘅，咁我自己会冲咖啡翻嚟啦。咁咧跟住嘅话，有时候可能就系晾得唔干净嘅话咧，我第二日又用同一个杯仔去冲咖啡啦。咁跟住我突然间发觉，咦，可能会系啲保暖杯会出事，因为其实嗰阵时候消委委员会都有讲过嘅，话其实基本上咧，即系大家啲保暖杯唔好以为你晾得干净就得，其实好多时候你饮嗰啲位咧，好容易 住拧盖嗰啲 藏污纳垢嘅， 啊、 又或者其实可能啲保暖杯太过细只嘅话咧，你伸唔到个手落去，即系清洁得好干净。 乾淨咧，即係累積咗有好多嘢喺裏邊嘅話，你根本自己唔知嘅。好啦，跟住我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哪來一個咁樣嘅即係 想法， 係啦，一個咁嘅想法就啊，睇下我自己保暖杯先。哇，有一隻咧細細只嘅白色嘅保暖杯，我一打開佢一扭開佢，我經常用嘅，就係啱啱肚痛之前嘅話，我就再攞嚟咧。飲埋我自己飲剩嘅嗰篤咖啡。 幾多日前啊？ 啱啱嗰一日嘅啫，即係琴日嘅 飲 剩嗰篤咖啡。 我諗就唔關飲品事，係嗰個容器事。 冇錯，係個杯有事。咁跟住我就即刻，都仲翻有一啖喺裡面喎，攞下攞下嘅時候，我倒出嚟啦。哇！連埋嗰啲嘅有啲渣嘅，有啲渣嘅物品咧。倒出嚟咯，咁其實咖啡唔會有渣噶嘛。再望一望嘅話，我諗可能已經係積埋有好多喺裏面嗰啲污跡嚟噶啦。 你唔係日日洗嘅咩？ 我係日日洗啊， okay. 但係我就晾 咋。但係咧，我唔知咧，我覺得一用你工作認真嘅態度咧，我又唔覺得你會係嗰啲洗嘢會洗得唔乾淨。 我係噶， 即 係 個馬小強咧，我會相信絕對會相信。 我有某啲位其實基本上我有時我都幾 hea 嘅，譬如可能好似呢啲咁，因為我覺得我日日飲啊嘛， 哦、 我咪係咁意就洗下佢咪算咯。最衰嘅就係因為佢好細只，所以我隻手係伸。是不是那些很麻烦啱啱 嗰啲啊， 你又要攞 嘅 嘢 嗰啲位 咧，拧盖啊，你就哎呀算啦，一次两次咁样。咁我谂，因为已经系咁样一段时间咧，佢已经积聚咗好多嘢喺里面咯。我唔倒个啖咖啡出嚟，我都唔知道。 Okay. 再望一望，哇，原来里面系要积咗有好多嘢喺里面。即系虽然大家今日可能食紧早餐，佢觉得系唔舒服。 唔系提醒你啫， 卫 生 嘅 提醒。 个卫生系真系唔得。 阿马老师啊，头先你讲嗰个 terms 咧，系咪？咩零啜盖啊？我唔知头先你话咩零啜盖啊？系咪即系话 零啜盖？ 你又知话咩？ 零嗰个盖， 零 嗰 个盖， 零 嗰 个盖， 藏污纳垢。 其实咧，我谂大家都用过嗰啲咧长型嗰啲啦，即系个圆筒型嗰啲啦。其实嗰个饮个啜嗰个位咧，其实拆得噶，拆得噶。但系咧，我之前咧我就懒嘅，好似阿 Yu 话斋，咪所以坐下佢就算啦。但 系 后来我发觉，咦，其实系要拆开佢嚟洗咧，先至叫比较稳阵啲。 系啊，仲有一样要提大家嘅就系，其实有时有啲杯咧未。必系保暖嘅，咁但系咧佢就有条桶嘅咧，条桶点洗咧？ 搵水晾佢。 其实有时咧有一段时间嘅就系你望一望咧，系啊，里面其实已经咧就唔透明噶啦， 冇错， 你要抌噶啦， 冇错冇错， 就系、是、咁样。 甚至屋企嗰啲叫冷水瓶啊，大家有冇轮耐咧清晒佢？ 有 嗱，如果唔系咧，你每次就斟翻啲水落去又饮又斟，咁、你从来冇洗过嗰个冷水瓶个玻璃瓶，其实你轮耐咧你要系倒晒啲水清洁一次，系咪啊？ 明白啊，但系唔密咯，讲真我都唔密咯，系咪？你会唔会日咁做你唔会咁做， 但你唔做咧，你淋一发好似有啲霞气啊， 散散地， 好核突噶，好核突噶， 系要做嘅吓、 我觉得就系嗰啲嘢咯。 所以今朝早咧，风骚快人提醒大家，身体健康，整整齐齐，心情愉快最紧要系咪？ 冇错 嘅，冇事嘅、但只不过系因为有好多琴日应该要做嘅工作嘅话，整到今朝早做啊，所以搞到两位拍档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 你笑翻下啦， 唔紧要， 我真系笑唔出。 马老爷，你锡翻一啖，同我锡翻啖， 咁我 唔得啊！今日好危险啊！今日 系啊，我惊我话口我喷出嚟啊！ 仲有留有少少嗰啲味道啊！ 冇错，一啲夹嘢嘅。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想开心咪听住三小时嘅《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朝开始啦。 好啊，来啦！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啊！我哋有只金牛仔一首旧嘅广播曲，23度嘅温，相对湿度66%，早晨。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 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迪卡牛仔嘅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啊！咁啊咧，有位 Yoyo 咧，即系我哋嘅好朋友啦，听我哋节目噶啦，提醒我哋咧，洗呢啲嘅暖水壶咧，都好似咧啲 B B 嗰啲咁样，要搵嗰支长咧，嗱有毛嗰啲咧，叫做洗濑准擦。 我知啊，系啊，我知啊， 咁下次小心啲啦。 我知啊，多谢你。 贪快嘛， 我有个朋友都问我，佢就话其实咧，系咪小强落毒？ 边个？我唔觉得一啲都唔好笑。 因为咧，你肚痛嘅时候嘅日子唔能够火力全开，所以佢比较有好日子过。 有啲 point 喎，有啲 point。 嗱，我真系 我本来都笑紧嘅，谂啊系，我哋好地认真查呢个。 我会对佢好啲噶嘛？如果我 你咁样涉及刑事诽谤， 诽谤 你，我有冇笑过？我有冇笑过？我依家好严肃咁样。 你其实你使咩咁认真啫？系咪先？有啲衰嘢梗系嘅， 衰嘢梗系你 啦， 咁先信噶嘛？ 我保证唔会落毒， 梗系唔会啦。 但系整蛊你都有机 会。喂，唔系啊？点解我哋会有咁嘅谂法？大家又睇我哋嗰条旧片就知啦。 边条啊？ 你嗰时讲个故事啊嘛？你记唔记得 啊？ 话有个同事，嗰个李姓李嗰个咧就上咗高位，另外有同事咧就唔抵得佢落药落佢嗰啲饮品度。你自己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 拍一条片，个鬼故大赛你讲个 鬼故嚟嘅。但你唔系真人 真 事嚟嘅， 佢记性系得两三日嘅啫。 大家咁话啦， 咁耐， 佢有时翻嚟都唔记得自己做。我翻嚟，我点解翻嚟？ 其实佢系叫金鱼Goldfish Camp。 我翻嚟做咩咧？其实 金鱼， 跟住大家拉我嚟直播室做咩咧？我翻嚟 有时唔系叫阿强，有时叫阿佬。 你有时有冇星期六啊翻到嚟噶？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咧，星期日我真系想起身翻工啊！ 真系噶， 系啊！我以为今日系星期一啦，点解知其实系星期日嚟嘅？啱啱过咗星期日啫嘛。系啊，你谂我中意。 咧心理上咧，心理差异就系你好中意呢份工， 我咪就系咁讲咯， 恋恋不舍， 系啊， 星期日都好想翻嚟， 我已经差唔多起身，正刷咗牙，跟住觉得，咦，唔系，望望先，星期日， 呢个好现象， 有冇唔抵啊？觉得， 咁又冇，因为其实我星期六同星期日我都系咁早起身嘅， 哦，嗱，其实讲到起身咧，其实好多人有起身嘅习惯啦，咁样，今日马老师好勤力啊，一早咧揾咗篇文章， 梗系啦， 同我哋分享下瞓觉瞓醒之后咧唔好做。做啲乜嘢？ 冇错， 系啊， 影响你健康。 你今朝第一时间做乜嘢？ 我今朝早第一时间起身，咪就起身咯。咁一定要成个人， 我知， 系啊，要煎。 跟住做乜嘢？ 瞓喺张床嗰度赖床。 哦， 系啦，谂咗一阵。 不如我想问你咧，赖床咧嘅定义咧系醒咗唔起身几耐叫赖床？比如我举例，五分钟都算赖床。 十分钟。我十分钟就赖床啦。 有冇一个指定嘅定义？ 我有一个定义噶，十分钟我就觉得，如果再唔起身嘅话，我就觉得真系我。 我唔啱。 即系枉为人。 咁如果我唔起身，但系我睇手机，咁又算唔算赖床咧？ 即刻算啦！ 你唔系即刻 起身就 系 起身噶啦。 系啊， 但有时我咁样 系 搵紧资料或者系做紧嘢，咁都叫赖床。 喺张床度做呢啲嘢都系唔好噶。 喺床做任何嘢都叫赖床。 又唔系喺床嗰度有啲嘢系应该做嘅，但你又唔做。 哦，几年唔做。 你明我讲咩系咪？仲要系几年都唔做。 系啊，一做就求求其其。 系咯，你做埋啲真系咁样嘅嘢。 你想嗰边？ 我唔知道你讲乜嘢， 你系咪真系要我讲 啊？系啊， 唔知道你讲乜嘢， 可以讲。 你够胆你讲出嚟吓、啊？好笑咩？ 你犯嘅错唔同我一样。 系啊，大家咁话啦，系咪先？我哋三个都系啊。 系啊， 系啦、啊。咁、啊、其实有啲乜嘢唔应该做啊？ 哇！如果佢讲四样嘢咧，我犯齐晒。第一。佢话唔好赖床，系咪、啊？一赖床咧就会影响你成日咧，好似即系唔得清醒咁样。 其实咧，我星期一至五咧，真系一定唔会赖床，同埋唔敢赖床，因为一至五咧好赶嘅啲时间。但系六日咧，我觉得冇乜地方去系咪先？落咗地又系行嚟行去，喺个圈度咁行嚟，咁不如瞓多阵啦，或者就算唔瞓咧，就摊喺度睇下手机咯。我唔知道算唔赖床。 嗱、嗯，其实应该咁样讲，我谂咧佢嘅意思嘅就系话，唔单止你喺张床嗰度喺度赖床，仲有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唔好瞓得。唔好瞓翻，因为如果你瞓翻嘅话咧，你嗰个身体咧系会觉得就系、是哦、你已经要开始另外一个睡眠嘅周期。咁如果你譬如可能系瞓唔够，可能系一个周期，讲紧可能系四个钟头。咁、你可能你瞌咗一阵，半个钟头之后嘅话，会所谓叫赖床咯。你醒咗咯，跟住你再瞓翻，咁跟住其实佢已经开始咗，你个身体唔知噶嘛，就开始咗另外一个睡眠嘅周期。咁突然间你半个钟头之后，哦，扎醒唔得啦，我要翻工啦。咁样嘅话咧，你就会全日廿四小时，你都会觉得你自己唔够瞓。 你嘅分析好好啊，因为咧，我真系如果你而家咁讲，我就谂翻起啦。如果我譬如星期六日咧醒咗六七点，咁你觉得，假期唔好咁嘥啦，再瞓一阵，哇死啦！第二觉一醒咧，嗰个感觉系混沌 嘅，啱唔啱？ 我感觉好似、 就是， 我觉得自己变咗马老师 啊， 即系痴痴呆呆咁样 啊， 系 啊，会上咗身咁。 呢个成日有得马老师啊，你唔好掘住。 系啊，你唔使惊， 你唔使惊，我唔系一定 话你姓马嘅。 系啦， 冇出声， 你家族好大， 你个样好有敌意啊， 系啊，我都 见 到佢啊， 射啲箭出嚟。 冇错，尤其是而家戴咗，尤其是戴咗口罩啊，嗬，佢哋眼突然之间好似精灵咁样啊，系啊。 老师唔一定话你啊， 我自己所以我冇出声咯。但系你话赖床咧，我真系呢个病我真系改唔到。我都话我真系教咗六点十九分、七点零六、七点十六， 系 四个闹钟。 明啊， 一路响我又揿，一路响又揿又装下。咦，十六分仲有几多咧？因为我只 你应该几点起身？ 我容许最迟嘅七点三十分起身。 咁、你教几点啊？闹钟 六点五十九开始。 咁咪多余咯，因为你教太早啊嘛。 冇错、 啊，你俾自己一个空隙，有排啦。你应该教，譬如七点三十分起身啦，系咪、 啊？ 你教七点廿五分差唔多。 所以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咧呢一种咁样嘅叫做教闹钟嘅方法，你简直系自欺欺人。 你不如三点开始，你不如三点开始响啦。 因为我屋企人同你系一模一样嘅。 三点响。 最惨嘅就系其实譬如可能佢要十点钟起身啦，佢由九点钟开始就每五分钟闹一次，揿熄佢再瞓，跟住十五分钟再闹一次，佢系闹醒晒全屋企嘅人，但系佢自己唔醒。咁其实有咩意思呢？如果系咁，点解你唔十点钟你就打你又闹你自己咧？ 我哋呢啲智慧型、嘅人做嘅嘢， 唔系智慧型嘅人系咁样 闹极都唔改。 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咪你揾噶嘛呢单嘢，咪就系话俾你听嘅就系点解你成日混混噩噩咯？我同大佬唔系成日话你，你其实根本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习惯。系啊，令到你咁。 你试下嗱，你如果七点半起身，你教七点廿五分 好，我听日就教七点二十五分。 系啊， 我哋讲过噶啦呢件事。 我知啊，你讲过啊。 响你就要醒， 未正式落保 系 咪？ 系咪先？你响就醒啦，点解要咁样啫？ 我唔知啊，你由六点开始响闹钟。 系啊，唔系有好多人真系咁嘅。 你揿到习惯，嘿，揿熄佢， 冇错， 再揿熄佢，再 系啊。 但你影响到其他人啊嘛。 你临瞓开始响啦，好唔好？ 系啊，我都系咁话。 你夜晚九点开始， 每十五分钟响一次啦，咁你好瞓啲系嘛？傻真系啊！我争啲想闹啊，唔出得街啊！ 你忍住， 我三米三米一齐滚出口闹。 我都系咁话， 吞翻住。 好唔争啊！呢啲人真系教闹钟， 系 系咪？ 第一样嘢唔好赖床， 系啦。第二样嘢就喺起身嘅话咧，即刻唔好去呢个小便。 哇！但我一定会噶、 啊。点会咧？系嘛？我觉得呢样嘢好难做。 系咧，一定急噶啦！你成晚。 诶，文章嘅嘢俾你参考嘅啫，唔系一定天条嚟嘅。 咪咯，尤其是系半夜嗰啲，我点能够仲要等下先？ 同埋个文章话点解唔可以？佢有个原因噶嘛。 因为你我佢梗冇睇啦，咁其实因为个意思就 系 话咧， 睇标题嘅 啫。系啊，佢就揾咗，佢就当佢自己做咗噶啦。好明显佢冇啦，因为头先佢讲第一个，我都唔系佢意思，唔系咁，佢意思系佢唔系赖床，而系嘅就系你要落床，咁样咧先至为之叫起身。你再翻瞓嘅话咧，其实咧就会开始另外一个睡眠周期。佢好明显嘅，咁 冇睇内文啊？你 梗系有啦，我明显你肯定已经好翻。 唔系，你唔使用呢样嘢试我。 佢个火力未开噶，你唔好赖床。未开噶而家， 你唔使呢样嘢试我， 制都未拆。 咁你讲啊，点解一去完洗头，一起身嘅话咧就唔去诶，唔去小便啦？ 有咩坏处啊？ 因为咩事啊？ 系咪啊？ 即刻话俾大家听，因为会有晕啊，昏厥。 点解会昏厥咧？就是、因为你瞓咗咁耐嘅时间噶，基本上咧你嗰啲血液咧系需要一啲时间，慢慢慢慢将佢流通喺你嘅身上面嘅。咁所以若果你一去到咧就即刻去做呢个小便嘅动作咧、嗯，就会好容易你 会晕。我仲 以为影响个膀胱。 我以为马老师，马老师你嘅答案系个工具未起身添。喂，起身啦！ 唔系佢起咗啦，我见到佢起咗， 仲瞓紧觉， 起咗好耐，起咗成朝，起得早过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货机机组人员抵港之后，先后确诊新型肺炎，并且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因应今次事件，运输及房屋局过去几日与国泰商讨。當局向國泰表示，如果再發生類似事件，會產生很大影響，社會亦都會有很大關注。國泰已經公布措施，機組人員回港頭三日，除了緊急活動之外，盡量不要外出，亦都最好不要參與聚會。林鄭月娥強調，三名機師確診之後，衛生防護中心已經採取進一步行動，曾經在當地住過相關酒店的人士回港之後要隔離檢疫21日，涉及130名貨機機師。如果再多一兩宗類似事件，可能會再冇貨機機師執勤，對香港貨運有好大影響。 早前為了進一步的嚴格外防輸入，我們已經大部分的豁免的群組都取消了，或多或少都是影響香港的經濟的活動或者經濟的復甦。大家都見到市面上都是經濟恢復，餐飲業又做得很好，但如果突然間沒有來貨，都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樣可以運作。但是我們每一次就著每一個海陸空的豁免都是有很嚴格的安排，大家不要看小我們每一次進一步行動，其實個影響都是不少的。譬如據我所知，因為三位的機組人員，貨機的機組人員都是曾經在德國法蘭克福市那裡是閉環式地住過酒店，所以對於曾經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在過這一間酒店現在在香港的，我們都要他接受21日的隔離的檢疫，只是這個舉措涉及呢就是130位機師，貨機的機師，在很短時間要求130位貨機的機師接受21天的隔離檢疫，其實對於香港的貨運已經造成不少的影響。即使是國泰航空公司公布的進一步的措施，譬如回來在家裡面呢，那三日呢真是不可以出街的了，除了有些很緊急的事或者去做檢測或者去看病，是這樣。其他的日子即是未再去飛的時候的日子呢，都要減少一些活動。那這些都是運輸及房屋局和國泰航空公司在這幾日呢是坐低詳細地談出來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會議，習近平表示中美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既辦好各自國內的事情，又承擔起應盡的國際責任。習近平說，當前中美發展都處在關鍵階段， 中美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強調推動中美各自發展，維護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包括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內的全球性挑戰，都需要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他願意和拜登積極行動，引領中美關係積極向前發展。路透社報導，拜登在會議表示，希望下次能夠與習近平面對面會面，期望雙方坦誠對話，又說美中兩國對世界和兩國人民負有責任，兩國領袖有責任確保雙方關係不會陷入公開衝突，美國將會始終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各國必須遵守規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62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4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0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蚊，升4.2；美团294.6，升5蚊。吉利汽车26.15，升8.5；盈富基金25.7，升1.4；阿里巴巴163.3，升1.8；恒生中国企业92.9，升7毫；比亚迪股份系295.4，升1.4；友邦保险85.75，升6毫；药明生物109.6，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7，日元114.2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9,841点，升64点。港金報17,320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7.63美元，賣出1,868.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泰安楼有坏车阻路，咁车龙去到爱蝶湾。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泰安楼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爱蝶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啊，港岛区干诺道西啦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因为有紧急维修系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咁另外弥敦道有水管急修，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三成群外卖都是想开心啫。 有个医生同病人讲：我明明叫咗你九点先食抗生素啦，点解你咁早六点钟就去食啊？个病人话：冇啊，我谂住咁样可以措手不及杀嗰啲细菌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十点四十分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咁啊，天气都系比较热嘅，廿四度。我个定义热咧，因为今日而家十一月嘅啦嘛， 啊， 所以我觉得系算热嘅。相对湿度64%，咁啊，唔好以为咧热啊热啊冇所谓啦，咪开下冷气咯咁样。但系有一个调查报告话啊，如果天气而家个即系个地球咧越嚟越热， 系啊， 雀仔都细只咗啊。 嗯， 知唔知啊？雀，你做咩咁望住我？雀仔都细只咗。 你发觉到啊？ 嗯， 唔系我发觉到。 你有冇啊？有冇养雀啊？有冇细只咗？ 动物学家话亚马逊嗰啲雀仔啊， 体 型一路缩细。当然啦，你唔系话伏一声缩到好细。 你又知唔知点解啲雀仔越嚟越细只？ 马老师，点解雀仔细只？ 你又知唔知？ 知唔知点解啲雀仔越细只？应该话有两个佢哋嘅体型嘅变化。一个咧个体型咧缩细咗，以一个叫渐缩啦，就 size 细咗， 细咗啦。第二样嘢，嗰只翼长咗少少。 我 同样地又唔系话伏一声长好多，微微地慢。 嗱，如果佢对药。翼长咧，系因为佢要去迁徙啊，因为哇呢个太热咧，佢要去飞去啲凉啲嘅地方啊，或者过冬又翻翻去暖呢个地方。第二咧，佢细只咗咧，系因为咧咁佢身体嘅消耗唔使咁多啦，即系佢食少啲嘢都冇问题， 差唔多啦。你第一个啱啦，即系个羽翼咧就长啲咧，飞咧就会比较冇咁吃力啊。 我唔覺得佢一定遷徙咯，因為我哋有候鳥，有啲唔係候鳥噶嘛。 但係讚啊，我得唔得啫？ 唔可以， 你係都要話要學一樣嘢嘅， 都唔蠢得曬，你即係都唔蠢得曬， 爭 咗噶啦， 唔蠢得曬，唔蠢得曬。 咁另外佢細咗，個身咧細咗咧，係唔聰明，冇錯，稱不上聰明嚇。咁咧身咧細咗，因為佢散熱快啲啊。係 啊， 佢大隻咗咪散熱耐咗， 我知道。 咁我咪比你散熱快啲咯，因為我細只啲係嘛，因為所以你咪好難。 但 係 你散熱快啫，阿馬老師散水快。 系啊，咁几时都系噶。 一做人节目散水 系 好快。 系啊，我都系咁喎。 佢唔使散热，佢只要散水就得。 冇错， 你跑得快过我啊！ 我揸车咋？我琴日我竟然见到你啊！就系喺呢个广播度，简直系碌落去咁滞。 人球 行得几快？ 靓波 做做运动咧。 喺前边嗰度拨下佢下佢啫，点不知佢已经走咗啦。 摩托脚， 系啊， 行到边 啦？又唔见佢系咁，真系离晒谱啊！ 走唔切， 系啊，走唔切啦，真系。冇鞋玩劇走啊！ 搭衫已经翻咗九龙嗰边，香港嗰边 已经过海啦。 搭衫 啊！你再俾佢就唔知 坐低 食紧 硬添， 去咗长洲啦， 船都唔使搭啊！跳落海就游啦， 真系水陆两用啊！ 好犀利啊！喂啊，起身咧唔好做嘅事情，除咗去洗手间啦， 系啊， 除咗唔好赖床，仲有咩啊？ 食早餐。一定要食早餐， 唔食系咪？ 系啦，唔好唔食早餐， 系 点解啊？ 因为咧， 佢冇睇，冇睇耐，又冇睇耐。 其实好容易嘅啫，因为你起身嘅时候咧，因为你有好长嘅时间咧，又系因为咧已经瞓咗觉。咁但系如果你系再唔食早餐嘅话，就会影响到啦，就系 Doctor Eric 嗰啲啦，就系嗰啲胃黏膜。 哦， 今次就系你嘅黏膜啦，真系。系啦，所以你一定要食嘢噶，唔好唔 食。 呢啲咁多都要嘅。 你而家食翻嘢未？ 佢食个面包仔咯。 你睇今朝有冇事 啊？今朝啊，今朝有啊， 有食空氣包嘛？呢排 係啊，呢排食空氣包，我就覺得咧食咗，特別而家天氣涼咗咧，我覺得咧我寧願食翻少少嘢，因為我唔想。 得啦，唔好俾自己藉口啦。 好 得噶啦，仲有另外一個嘅，仲有咩一個係乜嘢啊？ 仲有一个系咩啊？ 我记得，因为唔好做剧烈运动。 呢篇文章咪你摆落嚟？ 其实我都唔知道、 你摆落 chat group， 点解你好似 所以你明点解我哋咁忙啦？ 喂， 睡醒后唔好即刻做， 唔好即刻做剧烈运动。 嗯、我谂呢个比较少啲嘅嗬。 唔 係運動要嘅，但係唔好劇烈咯。 哦，但有 你嗰啲唔劇烈噶嘛？ 你嗰啲唔劇烈， 我嗰啲唔劇烈噶，我係好被動噶。係 啊，但係有啲我中意瞓醒噶 嘛。咩運動嚟？你嗰啲叫 係咪？ 嗰啲叫咩？ 喺牀上邊嘅運動， 微量姑且運動係咪？ 唔係，我啲叫神操。 O K， 正啦，幾耐？ 你有冇試過神操啊？ 我好少。 晨早操啊，操血压特别高。 真噶、哦，你讲得啱、哦。个原因就 系 叫大家唔好一起身就即刻做剧烈运动，系因为会影响到你嗰啲交感神经咧，令到佢咧刺激过度咧。 冇啊，佢啲交感神 经坏 晒。佢冇交感神经。 但系你知唔知道，如果晨操咧再即系晨操完之后再恰一阵咧，好愉悦嘅，你成个人嗰一日都好。 你长， 你问下啲马， 你 佢咪就系咯。 你得闲瞓多几觉。 啲马咪就系晨操。 你知唔知？我有一次问马老师咧。佢俾我答案真係好有人生嘅哲理。 佢係乜嘢？ 佢竟然有人生嘅哲理。 點解你成日都瞓晏覺嘅？因為我要習慣長眠嘅感覺，第時都要瞓，而家習慣下。 咁你唔好醒啦，不如。 其實我一直冇醒， 咁樣 我依家都未醒。 聽得出，聽得出。 即係我懶得糊塗啊！ 早晨，早晨，繼續翻我哋節目《風騷飯》。今日喺11:00啊，我哋有馬老師 漂流教室 之。 To see or to be seen， 同埋一阵间 即刻谂噶。 十一点前我哋有网上情， 好认真。 而家有 Wong Kit。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又苦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自己。 会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网上情，74岁的小一生，在一间平凡学校里面，有位很特别的学生，他就是74岁的赵老伯了。赵老伯本来是一间学校的校工，上星期他突然跟校长讲了些不知道什么话，然后这个礼拜开始，赵老伯竟然在每一节的小一中文课的时候，坐在教室的最后同学生一起上堂学嘢，啲学生对于呢个爷爷级嘅同学都觉得好好奇，小息嘅时候都会围住阿赵老伯问：点解你要上堂嘅？你识唔识写字噶？你使唔使做功课噶？你会唔会俾老师闹噶？每一次赵老伯都会好慈祥咁笑话：小朋友啊，要珍惜学习嘅时间，仲要锡爸爸妈妈。每次小朋友问佢都系咁答。冇几耐，啲同学对佢就冇乜兴趣啦，只系当佢一个普通嘅同学。但啲家长就觉得好奇怪啦，有啲人就话：哦，咁走咗个老人家入去，会唔会阻住噶？有啲人就话：哦，几好啊，咁会得一个良好嘅榜样，学嘢就唔分年纪嘅。就系咁，赵老伯喺学校度上咗一个学期嘅小一中文课。佢好勤力噶，虽然年纪咧一大把，唔似小朋友学得咁快。小朋友可学就懂啦，佢要学几次先会，但系佢从来唔会灰心，一次又一次，翻屋企之后再练习。学期结束啦，赵老伯亦都离开咗课室，冇再上堂，翻翻校工嘅岗位，好似咩事都冇发生。啲家长又喺度讲啦，哦，佢系咪年纪大冇恒心啊？系咪顶唔顺啊？太辛苦咧！最后家教会嘅主席同校长讲：校长啊，不如你喺嗰个典礼上边咧讲一讲呢件事，等啲人啲安咗个心啦，唔好喺度估啦。到咗一年一度嘅毕业礼啦，校长喺度宣布就话：各位，过去一个礼拜呢个学期，我哋嚟咗个好特别嘅学生，大家都知道啦。就是赵老伯。啲家长个个都喺度谂，啊，佢要讲咯，点解赵老伯无端端要学嘢咧？点解要上堂学中文呢？校长就话啦，赵老伯本来学校嘅校工，有一日佢行入我办公室同我讲，佢话我可唔可以上一个学期嘅中文堂啊？我听咗之后同大家一样觉得好奇怪。赵老伯是不识字的，我就想为什么他无端端70几岁要学写字呢？跟着赵老伯跟我讲，他说：校长啊，我妈妈住在医院啊，医生说他的癌症到了末期，只剩一年都不够了。我知道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供我读书，我希望可以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学懂写字，写一封信给妈妈，可唔可以啊？跟住校长就话：各位，如果你系我，你忍唔忍心拒绝呢？赵老伯花咗比普通学生多几倍嘅努力，终于写咗一封信，交俾病重嘅妈妈。佢妈妈好开心啊！收到信件嗰晚，带住安慰嘅微笑离开咗啦。赵老伯用咗佢最大嘅坚持。74岁之龄，仲系尽力去报答妈妈嘅爱，请大家用热烈嘅掌声送俾佢。最后赵老伯上咗台，攞起个麦，只系讲咗两句：大家要珍惜

九位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例如年纪最轻代表油麻地区的周文卿是中学生，九龙城区的钟佩仪是收银员，东区的张学友和元朗区的林玉凤是文员。是啊，当年的张学友呢只是得23岁。决赛当晚就揀了唱关正杰的经典作品《大地恩情》。结果以192分从50000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冠军。几个月之后就同宝丽金签约出道成为全职歌手。一代歌神就是这样诞生啦。去到第二届比赛的名字改了做宝良局十九区歌唱大赛，由香港电台、宝良局和政务总署合办，冠军是李克勤。不怪得知啲人话呢个歌唱比赛是香港乐坛的大摇篮啦。 声音演绎彭程，撰文尤大东。 十八日耳耳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好，翻嚟我哋风骚犯人啊，仲有十零秒就到十一点钟，翻嚟我哋会有 floating classroom， 头先咩 to be seen，to see or to be seen，OK， 冇错啦， 好认真啊，今日你 有埋中文嘅题目， 中文系乜嘢啊？ 留意十一点翻嚟啊！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渔护署决定采取以往嘅策略。對於在市區出沒的野豬採取毀滅的做法，是由於野豬傷人的情況惡化，為市民帶來風險，政府因而採取負責任的反應以保障市民安全。林鄭月娥說，明白香港很多人愛護野生動物、大自然、濕地和魚塘，但是最終都要令到社會能夠保障市民安全。他引述數字指出，過去幾年有大約30宗野豬傷人個案，因此沒有理由看到情況惡化而不做任何事。林鄭月娥又說，有部分市民特意到一些野豬出沒地點喂野豬，他不贊成有關行為，因為會令到野豬更願意在市區出沒，因此政府不会不考虑提高刑罚，令到市民不再毁置野生动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4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51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7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6.4升4.6，美团296.4升6.8，盈富基金25.76升2毫，吉利汽车26.2升9毫，阿里巴巴163.4升1.9，恒生中国企业93.04仙升8.4，比亚迪股份297.6升3.6，银河娱乐46.75升2.5，友邦保险86升8.5，农夫山泉48.1升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463，瑞士法郎8.432，澳元5.733，加元6.23，新西兰元5.498，欧元8.866。每百日元对港元6.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41，升64，港金报17,32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72美元，卖出186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o see or do be seen？ 英啊，中文名咧？ 中文我觉得真系 见就见，唔见就唔见。 唔系陪人相亲，我被相睇。 哦， 觉得点啊？呢、這个题目 不知所 通唔通？唔紧要， 呢啲唔使讲嘅内容，我已经估到。你知我弯口噶啦，又陪人哋嘛，跟住俾人睇中咗啊嘛，你 嗱， 即系好似陪人哋去选 做港姐， 选港姐到最后屘佢就自己赢咗啊嘛，系咪嗰啲？ 啲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 系啊，喂，你知唔知咧？响 内地、 大陆咧，而家有三个地方咧、上海、北京同埋广州咧、逢星期六日咧有。一个公园，聚一大班， 冇停过噶， 喺度 sell 仔女啊嘛， 系。於是咧，話説 阿媽去噶嘛， 係啦， 阿媽揀人啊嘛， 即係佢啲小朋友唔去。 唔去噶嘛， 你咪講直至今時今日，今日 都仲係咁，都 仲 係咁樣嘅，大家都好緊張， 攞佢自己啲仔女嗰啲 有冇人調查過呢個成功率有冇？ 都有嘅。都有嘅嚇，咁、但係多唔多唔知啊，同埋你成功咗之後、有冇再分開咧，都係唔知嘅，都肯定係有嘅。 咁緊張喎、 好緊張、 一定要成家立室。 你知唔知啊？嗰年咧就係、東莞有個朋友，佢仔23歲啊，其實好細個。佢話咧，佢日日咧一係翻工，一係放假咧就踎喺屋企嗰度，又唔出去，又唔識人，擔心。就話想同佢去 相親， 相親就係廣州天羅，但係咧又唔想俾個仔知，因為實俾人鬧嘅嚇，就叫我去。我話點解要 即係當你係佢仔啊？ 唔 係， 咁咪實揾唔到老婆 啦。係啊，佢咪唔知你咩樣噶？佢係同你講電話嘅咋嘛？唔知你咩？ 佢叫我陪佢去，陪我去。如果有啲係即係啱嘅，大家交流 商量下， 商量下傾下。 咁佢當佢即係媒人婆嗰啲啦。 都啱嘅，因為其實好多。时候你身边总会有一个好丑样嘅，跟住就会令到你自己变得好有信心。我唔系讲紧你系丑样， 唔系我话你话身边通常有嘛？有冇例子啊？ 有嘅，因为你以前譬如可能喺学校咧，你唔发觉 或者唔系丑样， 或 者唔系丑样， 或者 冇 佢咁 标青 嘅。 即系以前陈宝珠隔篱阿肥姐即系咁啦，啲旧戏啊， 类似系咁样，你一定系咁样个 combination 系咁样出现噶嘛。 combination 即 个 组合 系咁样出现嘅， 咁 又系咩？ 系我认嘅，咁因为佢叫我咧就帮眼睇下。 咦，你人面都几广噶，其实 唔系咁，佢车我去有乜所谓啫？ 即系佢多佢咩啫？系啊，佢多时间啫。 好事坏事，红事白事，总有佢份。 同埋咧，嗱，而家咧有几个基本嘅要求嘅，所以点解要我去咧？其中嘅原因，佢哋大家要求咧身高先，男仔一定要170。女仔一定要160，如果唔系咧就好问水噶啦，系啦。 咁我问啦已经。 所以咧个太太咧同我讲，如果个女仔最尽155， 系 都冇得低过一度， 我都唔得，我咪着高踭鞋。 其实 计埋， 如果中意嗰个人。嗰個尺寸有咩關係？ 冇辦法啊！佢哋 嚇長頸鹿夠高啦，你唔揾長頸鹿同你拍拖， 係 咪？ 係，你又講得啱。咁另外一個要求係咩咧？基本要求就講曬先啦。大學畢業基本 嘅 啦， 係 啦， 明白嘅。 因為如果你冇大學畢業嗰啲咧，通常佢唔會喺呢個圈嗰度揾另一半嘅啦。另外仲要有樓有車，樓 男人啊。 男女都要， 男女都要， 因为佢其实睇你嘅身家，即系睇下，喂，我俾间大屋你，你咩背景啊咁样样， 即系我有楼，你唔可以走嚟黐我噶，除非你都有间楼啦。 系啦，个楼咧最低要有90平，即系900尺。如果唔系咧，又唔入流噶啦吓。跟住咧， 物质啊，我觉得嗬，所有嘢 嗬，全部系同咧两个人喺埋一齐无关， 完全无关。喂，第几项讲到爱情？ 系啊， 数到几时先数到爱情？ 我可以符合晒呢啲咁嘅条件，但我唔中意你，咪 系 冇。 系啊， 咁咪冇咯，咁咪冇 爱情。 系啊， 爱情喺啲表上面系从来冇写入去。 系啊，嗱， 即但佢对外形冇要求咩？ 有，唔可以女仔，佢净系讲女仔咧，唔可以超过110大陆嘅市斤。即系 咩啊？ 我重量， 即系重量，大约系120磅啦。 哦， 吓120磅到啦，即系。哇， 偏瘦喎！如果你讲 我 170几高啊嘛，跟住就120几磅。 女仔系155最低。 系啊，最低系即系唔可以超过110。 匙斤，即係120磅，唔、哦、可以超過。 喂，咁佢嫁咗你之後， 你都賣豬咩？ 佢嫁咗你之後，佢肥都肥咗咁點咧？ 咁跟住你又有幾多重？ 清白李麗約過嚟， 唔舒服呢啲嘢，我覺得 冇辦法啦。佢哋而家係 咁點咧？除咗體重之外， 跟住就係職業。嗱，通常咧，公務員啊，喺國企 啊、外資啊，呢啲就好好嘅。原來咧，創業咧就麻麻地啫。 梗係啦，你分分鐘全部蝕曬咁啊！ 哇，你真係聰明啊！今日 唔係聰明，你創業嘅嘢 係 啊， 係 啊，好就好。 因為佢話咧，如果你就算而家有間公司喺度咧，你自己老闆咧，佢哋都覺得咁點啫？即係佢覺得有機會一執咧， 寧願你打工 係 啦，寧願你打工有穩定嘅收入，咁啊年薪起標係30,000，即系呢个基本要求嚟噶啦，冇三万 都唔少噶喎，其实 人民币、 三万都讲紧成三万蚊一个月噶咯， 冇两万松， 两万尾啦， 松啲啦，系啦，咁呢个基本要求嚟噶啦，咁就佢整好晒个表啦，即系我朋友， 个样唔讲噶， 唔讲啊， 我冇一样嘢符合。我可唔可以 离 职啊？ 喂，如果呢啲，对唔住，我想呢啲咪父母列出嚟噶， 父母 自己写出嚟噶， 我知啊。但系如果男仔女仔揾唔知啊，虽然唔系嗰个外貌协会啫，睇完之后你完全唔讲下佢样，或者佢样好似马小强咁，但系佢个女人嚟咧，系咪先？佢符合晒都冇用啦。 唔系咁，你 可能佢哋都冇所谓咧。 大家一步一步嚟先啦。咁、哦、啊，先系攞张烂鬼，我强调烂鬼 A3 纸，咁啊写晒啦，写晒咧，自然再攞胶袋入住佢，因为惊落雨啊，会揼湿。 跟住喺个公园嗰度，即系钳落去噶嘛。 唔系啦，而家大把遮去，大把遮去，点解咧？热咧你就咁样挡下。 佢自己企喺度揸住啊？ 自己揸住又有， 唔系就黐喺把遮嗰度啦。 我又见过有啲公园系点样咧，就要去到，跟住咧佢就会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好似狼山嘅，可以咁样嘅。系啊，佢就钳喺度嘅话咧，就成个 file 你自己去望。 系啦，类似超级市场以前 有冇相？ 好多 有相，有啲有相，有啲有相，好样啲嘅，佢咪俾埋个相你咯。 系 系啊， 马小强就一定 因为我真系见过，我就觉得哇，系真系八十岁唔死都有新闻咁样相亲啊，明唔明？ 你巡过嚟，你觉得点啊？ 我冇见过，因为我见过嘅就系佢哋有咁嘅报道，就系话咧，即系系啦，香港咧就好少会咁样啦，即系嗰时候讲紧嗰啲咩金牌媒人啊，咁其实都通常都系咁样嘅，就佢有个 file 俾你介绍嘛，帮你配对嘛，因为原来喺国内系咁样嘅，又唔好话咩嘢，唔单止国内嘅，实际上你讲紧嘅就系日本也如是，韩国也如是，但系个方法唔系咁样，但系佢哋系成日会相亲嘅，系啊，要揾老婆咯。 因为系啊，真系啊， 系啊，成日会有呢啲咁嘅。 而家好多宅男宅女啊，都唔出去。 咁我想问马老师咧，你嘅故事系咪未开始噶？ 未噶。 头先佢哋咪一啲 前奏， 系啊，你个 profile 啫嘛， 或者废话 系 咪？ 系啊。 前奏系你嘅形容词， 冇错， 我形容佢为废话。 啊，呢个 term 几好。从形态观众，暗示仍能穿巨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 做我的方式很多，最怕变成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平凡人的自传是11点24分。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ub。 好啦，其实呢你那个音乐咕叽咕叽咕叽， 我扭震佢啊，真的 解啊， 我自己一路好似一个人一路行一路放屁咁 啊， 真你 你真系你应该好翻晒， 我谂你帮你拍个 MV， 呢个额头写住个废字啊。辉长你边位啊？阿辉长你边位？ 系啊， 阿费玉清，费玉清你边位？ 下次唔好再用呢一个嘢读我啦。 好啦，继续啦。 成嘅， 快啲，快啲，喂，唔够时间啦。 好，而家我嗰日咧就即刻跟个朋友过去啦，因为佢话俾我听点解我去咧，佢就想我扮系一个舅父，因为有时咧要同啲对方家长倾偈嘅。 咁猥琐， 猥琐啲舅父。 系啊，我系女仔，我都唔想掉啦。 人哋嗰个都系阿妈喺度嘅咋。 咁我依家媽睇中你喎， 啱嘅呢個做法，你有個名分，唔係無端端。 係啊，有個馬生， 馬生點解今日嚟咧？咁係咪？ 但係舅父有時會似樣噶嘛，外甥多次。 咁佢外甥都唔出現。 哦， 係啊， 係你去啊？ 同佢阿媽去。 家族之中總有啲醜樣嘅，每個個都靚嘅。 即係你哋兩位都係屬於個醜樣嗰個。 係啊，你唔知啊？梗系系啦，我成家最丑样我啦，你谂下， 系啊， 我要系谷底啊，你知唔知你哋屋企个个系 model 咁样噶，系啊， 对住对住， 佢妈妈你个林黛啊，知唔知？知唔知咩叫林黛啊？ 得罪咗，得罪得罪。 你小心啲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阿媽好多人話我似白燕。 係啊，犀利啊！ 咁我跟住佢啦。咁佢就叫我留意一樣嘢，佢因為佢個仔咧同我差唔多高，佢就猛問我155咧就帶去邊度，我就話俾佢聽，帶咗去到我 心口 嗰個心口嗰度啦。因為佢 邊個問你啊？ 佢阿媽即係同我去嗰個啊，咁就去到第一時間就星期六一早就撲到去啦。然後就找位，因為原來咧好早俾人霸曬位，個公園嗰個霸位啊， 去公園嗰度啊。 但係咧，原來分兩個區嘅，一就係話正常嘅年輕人區，另外仲有區 正常嘅年輕人嘅咩？一區係正常嘅年輕人區，一區就唔正常。咁你一定要去唔正常嗰區。 係啊，你就去唔到正常嗰邊啦。 你點去正常嗰區啫？係 啦，睇你 唔係睇你個樣，係啊 ，Frank 先生咁樣， 係 咪啊？科怪人咁樣，點去正常？ 另外嗰度咧就叫做。中老年區，因為有啲中老年人 有啲悲涼，中老年仲喺嗰度揾啊？ 要啊， 要啊， 梗係要啦。 有啲失婚啊，寡婦啊， 因為企埋喺嗰度博下彩咁樣 啊， 佢會嘅，五分鐘咁企一陣， 睇下有冇啲盲貓啊，盲貓執到死老鼠 咁啊，跟住企喺度啦，咁啊，然後咧大家互相睇嘅，譬如話你睇我張 profile， 我又睇下你啲 CV， 咁周圍互及嘅，及及下，咦？咁有時嚟問咧，我就幫佢擋啦，因為有啲真係唔啱嘅。 帮人挡啊！ 因为佢讲明 佢都要做啲嘢噶，你叫佢 去，即系摆明唔啱啊！譬如话，因为咧，你同即系大家都系广州啊、东莞咧，就会好啲。如果有一个远少少咧，都唔制。 地区都拣埋， 拣埋 哦，唔俾浪啲， 唔俾。佢话譬如话湖南啊嗰啲唔制噶啦。 其实咧，你见到个阿妈个样系点咧，你可以推佢。 系啊，略知一二啊， 略知一二 系 啊，系咪先？ 咁跟住难讲啲系嘛？跟住咧扮嘅， 继续啊， 扮舅父啊， 梗系啦， 系原来咧。如果譬如話大家誒打唔多近，你問你間屋喺邊啊？哦，我間屋喺廣州，譬如話有一個叫區叫南沙，咁都 OK 啦，因為嗰啲區都係 有錢 嘅，係啦。 咁跟住啦，点啊？你哋嗱，跟住开始咧。如果譬如话基本条件啱啦，头先我讲年岁啊、学历啊，等等 我有少少提议啫。你唔好讲到鬼追咁样。不如我哋答半后再讲多少少节啦，好嘛？因为我惊你咧，即系好赶好赶啊！ 我唔赶，我唔赶。嗱，继续讲先啦，正常速度啦。咁啊，跟住咧，如果差唔多，咁佢阿妈会指示我啦。喂，同佢摸下底先啦。跟住咧，家 摸边个个底啊？ 互相摸底，家長之間互相摸底。 你頭先咪其實了解緊對方嘅嘢咯。 係啊， 摸底係問咩啊？ 嗱，呢個好高技巧。 我知，問佢收入。 收入寫咗噶啦。 咁 係 咯，底都俾你睇曬啦，仲摸咩底啊？ 住邊啊？ 係啊，住邊？喂，點啊？你頭先坐過嚟有冇塞車啊？搭咩車啊？如果佢話搭巴士咧，就算啦，因為都唔會好得去邊。 真 係 好。 係啊，如果 都幾似我哋香港啲有錢人，名牌有錢人係嘛？ 如果你巴士仲要轉車咧，仲衰。即系话好远啦，咁如果地铁 揸车嚟， 揸车都麻麻啫，我唔知道你揸咩车。 有司机 系啊，我唔知道你揸咩车。跟住咧就话坐地铁，地铁 OK 咩站啊？你嗰度炮台山，炮台山 OK 又咁啊有个的仔咁打的，因为炮台山附近系咩大家知噶啦，类似就系咁样样啦。 揸车唔值钱咩？你觉得？如果揸 唔系啊，因为佢唔知道你揸咩车啊，你。日本車又得，國產車又得，係啊。咁因為我自己咧都幫我代住咗兩個車匙嘅扣喺度，一個咧就係即係 F字頭嘅， 係啦，咩代住喺度啦，扎扎地跌出嚟啊咁樣樣。 哇！真係做埋啲咁 跌咗條咩牌嘅車嘅匙添， 係咁噶啦。最後摸底係咩咧？就喂，你陣間使唔使趕翻去食飯啊？我唔使，我工人住啊嘛，咁即系话，佢都 OK， 有 工人 住。如果佢话唔系，赶住买餸，咁啊得啦，你行先啦，你去买餸先啦。 我想问一样嘢，若果佢知道嘅大家都系假嘅话，其实佢今日讲啲嘢都未必系真啦。 系啊， 所以摸底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央视报道，双方在上半场的会谈结束，其后举行下半场会谈。会议今朝九点之前开始，习近平在开场发言，称呼拜登为老朋友。表示今次是两人第一次以视像方式会晤，当然不及直接面对面，但是亦都很不错。习近平说，目前中美发展都处于关键阶段，人类的地球村亦都面临诸多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拜登表示，希望下次能够与习近平面对面会面，期望双方坦诚对话，又说美中两国对世界和两国人民负有责任，两国领袖有责任确保双方关系不会陷入公开冲突。美國將會始終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各國必須遵守規則。三名貨機機組人員抵港之後，先後確診新型肺炎，並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因應今次事件，運輸及房屋局過去幾日與國泰商討。當局向國泰表示，如果再發生類似事件，會產生很大影響，社會亦都會有很大關注。國泰已經公布措施，機組人員回港頭三日，除了緊急活動之外，盡量不要外出，亦都最好不要參與聚會。林鄭月娥強調，三名機師確診之後，衛生防護中心已經採取進一步行動，曾經在當地住過相關酒店的人士回港之後要隔離檢疫21日，涉及130名貨機機師。如果再多一兩宗類似事件，可能會再沒有貨機機師執勤，對香港貨運有很大影響。 對於有報道指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早前抵達香港，短暫停留32小時，獲豁免隔離檢疫，隨後飛往倫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有關個案是按相關條例由政策局提出，經政務司司長以個人身份批核。林鄭月娥表示，據她了解，批核理據是基於經濟原因，畢竟屬於一間很大的銀行，在香港有重要業務，有關人士要來港工作一日多的時間，但是強調有關人士的行程是有限制，風險屬於可控。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總編輯早前發表聲明，指特區政府拒絕延續他們一名駐港記者的工作簽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表示，簽證批核是任何一個政府的自主權，他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申請美國簽證時都被拒絕。雖然他都反對，但是這個都是美國政府的自主權。林鄭月娥說，本港入境處處長會考慮每宗個案的情況，才決定是不是批出或者延續簽證，他不會對個別個案作出評論。他又說會繼續為外媒在香港運作和招聘工作提供便利，但是強調一切都要按香港的政策行事，特別是現時香港已經訂立國安法，任何政府活動國安法都是重要考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顯著轉涼。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659点，升268点，总成交金额59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6，升4.8；美团296.4，升6.8。盈富基金25.8，升2.4；吉利汽车26.25，升9.5；阿里巴巴164.7，升3.2；恒生中国企业93.22，升1.02；银河娱乐47.1，升2.85；比亚迪股份299元，升5元；友邦保险86元，升8.5。农夫山泉是报47.95，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14.1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1点，升74点。港金报17,3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46美元，卖出1,8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嗰段咧，仲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啦，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咧，就排到去山西街。喺新界方面，天水围嘅平下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田下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罗屋村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干诺道西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嘅关系，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咧，仍然系 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教育。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冇错啦，马老师漂流教室咧，今日咧就怼咗少少出嚟，因为咧我哋嘅讨论区咧就本来开始嘅，咁因为讲埋嗰个叫 to see or to be seen 啊嘛， 系啊，高得滞啊，怼咗只脚出嚟， 系啊，怼嘟嘟， 因为咧今日你两个佛流堂， 点解啊？ 因为未 教完， 未教完，我未教完，哦，冇问题啦。我阿妈都未嚟接我， 我阿妈唔嚟接我噶啦，谂住 自己走， 自己走。咁你讲埋佢啦。 O K， 嗱，就去到头先话互相莫大啦。咦，咁有啲差唔多，如果你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咁、 嗯、 就互相留个微信嘅、 嗯， 你嘟我，我又嘟你咁样样嘅、 嗯， 因为大家都唔会交换电话先嘅、 嗯， 就先系家长沟通下先，然后就翻嚟同小朋友讲、 嗯， 喂，有个咁。咁我哋有冇興趣啊？咁樣樣，咁、 嗯、 我就負責交換微信嘅，因為咧嗰個朋友咧，佢話佢唔識去處理呢啲嘢，因為有時對方個女又有男人喺度。 我淨係想知道你跟個 case 咧，後屘佢哋有冇再進一步啊？即係你跟個 case， 即係你個。 冇 啦， 冇咁、嗯、就交換咗個微信啦。 肯定係翻嚟咁樣同個仔講嘅啫。哎呀，佢個舅父咁醜樣啊！唔係個舅父，哎呀，我諗咧都英文唔係好 啊，生一個 字係啊，咁樣啊， 見到都唔開胃嘅、 啊， 都係唔好啦 、啊。 我已經 delete 咗佢嘅電話啦。 係啊，應該要 delete 咗佢。 佢應該去馬圈嗰度揾咧，騎只馬咁嘅樣。 我都係咁話，咁樣叫。系嘛？冇啦，我唔系讲你， 我知你唔系 讲 我， 我倾偈啫嘛。佢听到啊？ 系啊，咁就交换完呢个微信之后咧，咁我记得嗰日咧就帮我留咗三个嘅、 嗯， 即系互相交换微信，然后有啲群组嘅。 三个都冇啊？ 三 冇回头啊？ 有，你听我讲啦。咁、哦、跟住走啦，因为五点零就走噶啦，散嘅啦，大家都要翻。 梗系翻食饭啦。 六点钟 哇，留喺嗰度一日噶？ 有 噶， 系啊， 系啊。嗱、啊，现场都有啲女仔自己企喺度嘅，我都见过。有啲女仔真身嘅，但有啲都 OK 靓嘅。咁亦都问过佢点解要咁做啊？咁样，即系我贪得而八卦啦。咁佢哋话因为咧年纪大啦，其实好细啊，廿二三岁啊。如果再系咁咧，佢唔想俾阿妈即系逼。系、 okay. 啦，咁另外咧，再補充翻先，原來咧香港人咧係唔係好受歡迎嘅啫、 嗯， 即係如果你去相親咧，即係佢唔會話哇香港人啊好啊好啊，唔會噶嚇、 嗯， 因為佢覺得山長水 遠、 啊、太遠啦，係啊，即係湖南隔離佢哋都唔制噶啦，咁、 嗯、 啊翻去啦，好啦，拜拜咁樣翻到屋企啦。 唔好意思，你嗰兩個窿突咗出嚟， 我諗 你有個鼻窿，戴翻個罩唔該。 佢越講， 我哋唔慣見住兩個山窿啊，喐下喐下，係啊，又大喎個山窿，係啊，山窿仲有啲雜草嘴出嚟，係咪先？係咁啊。 其實你咁樣好 disturb 我。 阿基繼續啊，唔該，知佢講咁長啦，即係一日都係我唔好。 你嗰啲雜草係撩牙㗎， 好似魚翅咁粗， 成支箭咁樣，係啊，黑箭黑口膠啊，真係。 你买啊！ 两位真系对唔住啦，可唔可以俾少少薄面？ 不如我哋两个唔好再出声啦，要啊！ 头先薄嘅声咧，系因为有个意外发生咗。 使唔使帮你扩公声？ 冇事，系咁啫。 唔系我哋再讲嘢，我惊佢讲到三点都未讲。 你点讲？ 讲完未噶，古仔？ 差唔多完噶啦，差唔多完，差唔多完，系啦。咁啊，夜晚咁啊，翻咗屋企啦。突然间，通通，咦？微信喎， 咁声咁样微信我， 系啊，咁啊，成日差唔多啦。咁跟住咧，有一个佢问你好嘛，但佢网名咧系 娟娟， 圆月弯刀， 圆月弯刀， 系，即系佢哋好好轻改埋啲 名，系啊系啊系啊，你完全唔知道咩嚟噶。 系咁，我话我喺度啱啱食完饭，咁佢话你系边个啊？我系 同你倾，点解同舅父倾嘅？ 我同佢交換微信， 佢頭先咪講咗啦，係啊， 點解仲你唔係你翻到唔係將嗰個微信交俾嗰個年輕人 嘅？梗係唔會啦， 唔會，我幫佢即係 screen 一下嘅。咁佢問問我你叫咩名點稱呼啊？我叫昆崙三支箭，因為大家都無謂。 求其讲啲名嘅啫，咪天涯孤鹰啊，系咪先？系啊，甩毛猫头鹰啊，乜都得啦，系咪先？ 所以我就求其昆仑 猫头鹰， 系甩毛猫头鹰啊， 系啊， 系啊，或者大屁狐狸啊，咁都是得，中乜都得。 慈云山金教战啦，翻翻出 大屁狐狸得。 系佢跟住佢问你听日有冇时间啊？去边啊？咁我话听日去射箭。我乱急啊！佢话：咦，射箭好啊，不如一齐咯。咁我 其 实 你 谂啦， 你呢班人应该精神病院啦， 我都 觉 得 你咪同一个病房嘅。你今日睇啲，我开始想咳你啦。 跟住我话：喂，其实你系边一位啊？即系我。 你留三个噶嘛？ 系啊， 我 系啊。咁佢话我系乜乜乜，问我有冇印象？ 即系讲真名啦。 系啦，我话冇印象啊。佢话咧，头先咧。你咧就喺呢个中老年区嗰度见到你，咁啊死啦！原来我啱啱喺嗰个 交界， 淡水交界， 淡水交界， 哦，即系你俾人及中咗， 系啦， 即系圆月湾都睇中咗佢， 系啦，昆仑山之箭，佢就问我听日可唔可以陪佢，佢想去学下射箭咁样样， 你咪去试下领略下咯，系咪先？ 系啊，你咪射佢 咯，你咪改一个新嘅绰号叫全身臭狐狸咯。几劲噶先，全身臭狐狸身喎。 我同佢讲话，我可唔可以约埋全身臭狐狸， 加埋 甩毛 翻头嘅， 一齐 去借钱。 全球丑恶动物大会，讨论呢个暖化过程。 点解我哋会变细只？ 系啦，点解我哋雀仔越嚟越细？ 但系个翼越嚟越长， 对翼紧越嚟越长。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心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保。 如你没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到总拍摄过生日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想就飞一般角度，不够叙述，请你别控诉，如摄影只讲。 就傻瓜机啊！曾耀华嘅呢首歌《印度气温》，相对湿度60%。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住市区好定系郊外正咧？ 其实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对于某啲人嚟讲咧，系唔需要讨论，冇得讨论，因为有啲人系好执意一定系要好靓风景啦，或者有啲人咧另一派就好执意一定要方便啦咁。 又啱，我哋先讲下我哋三个先啦。 我其实自己系中意住郊外嘅，我最中意望住个山，绿油油嘅。 你两样都住过啊嘛？ 系啊， 山景又有，海景又有啊。 海我唔需要， 我唔中意嘅，行得滞，不过自己已经够行， 够行 系啊，又湿系啦。咁啊，我都中意嘅。咁但系咧，市区又真系方便嘅，呢个冇得讲嘅。 咁即系点啫？即系你两样都得 嗱，即系咁讲，不如咁讲。如果你终于退休啦，或者你唔需要翻工啦，咁样你会 肯定郊外咯， 郊外嘅 郊外咯。 我谂呢样嘢都影响嘅，即系你需唔需要翻去翻工翻，或者小朋友翻学啊等等，都会影响你嘅选择。 因为你住村屋嘅可塑性好高嘅，你中意点搞都得。 但我仍然有啲人唔中意住都市 嘅。我以前系住过都市嘅，但系我住都市嘅时候有一个好唔开心嘅经验。 咩事啊？ 话说我嗰阵时候咧住都市啦，咁因为咧就。有个朋友啊，我从来都冇同人哋讲过噶，但系呢件事其实咧摆喺我心度好耐，咁就落街。住都市有一样嘢好嘅，落街就有嘢食啊， 冇错，方便 系嘛？咁 唔止啊，有嘢睇，有戏睇啦，有百货公司啊，我都住过一段短时间， 乜都有嘅。咁跟住咧，我就嗰次咧就同我朋友咧一齐落街啦。咁啊落街嘅时候咧，竟然咧人与即系认得我。 嗯。 咁跟住咧，我个朋友咧就有啲唔系好开心，即系会觉得就系呢个时候其实佢又唔系做紧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私人嘅时间。咁咧佢就因为其实都几冇礼貌嘅，喺侧边嗰度马路讲，我认得你啦。你系边个边个啊嘛？即系嗰啲咧，又讲埋嗰啲即系好挑人嘅说话，即系可能明星咩 暗 吹系啦，你就最似啦呢啲咁样讲嘅嘢。 我见到你实讲， 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 梗系 唔会出声啦， 唔好睬佢， 系啦，唔睬佢啦，咪行快两步嗰啲，佢喺后边喺度喺逆步逆吹咁追住你。 女人嚟噶， 三个男仔，咁其实都几惊嘅。我就同我朋友两个女仔，咁跟住咧，我朋友突然之间唔知做咩发难，就。即系拧翻转头啦，就闹佢哋，你想点啊？人哋而家又喺度做紧嘢，乜落街食啲嘢啫嘛，乜咁样就喺度闹交，大家就喺度对闹。我算啦，一人少句啦，一人少句啦，咁件事就冇咗啦。咁以为就冇事啦，点不知咧到我哋咧就喺附近嗰度玩完一轮之后咧，到翻屋企啦，我见到喺我屋企楼下。竟然咧俾人貼街招， 哇咁無聊嘅！ 嗰陣時候因為我有做某啲工作，咁其實就可能係有啲 promotion 會有啲相噶嘛，佢就將嗰啲相咧，跟住咧就下邊就寫啲 好 難睇嘅嘢啦，咁我就唔講啦，就貼咗喺我屋企個樓下嗰度咯。 哇！我離曬譜。 哇！我直頭係咧心傷到咧，同埋佢就好彩，我自己見到。如果唔係嘅話，你俾我爸爸媽媽見到，又或者就係啲屋企人見到，或者住喺附近啲街坊街里見到嘅話，其實好醜啊！即係作為一個女人係嘛，即係俾人哋貼街招，同埋我得罪你乜嘢咧？我已經冇出聲嘅咯喎，頭先。 係啦。 咁跟住之後嗰件事咧，我就有少少驚嘅，因為我就會有少少驚啲人群係啦，即係我住得呢啲咁嘅地方嘅話，出出入入太容易見到人啦，可能你搭呢個時候又會撞到人啊咁樣。咁所以就因為嗰次嘅話，就決心啊，不如住遠少少啦，即係亦都無謂咁樣。 樣咯，因為 招惹呢啲 招惹一啲就無無畏畏嘅人啦，咁樣跟住咧就住開去一啲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嗰陣我一搬就搬咗去清水灣度， 嗯， 住完之後嘅話咧，我就搬唔翻出嚟啦。系啊， 系噶， 因为我会觉得我就 系 住开嗰啲地方，你 享受咗， 除非系真系诶。但系其实咧，头先阿 Michael 又讲得好啱嘅，就系你搭车真系好麻烦。 嗯，揸车咯， 系啊，得啊，开始一揸车，亦都因为咁样嘅话，我就你考埋个车牌，考埋个车牌之后，你就喺嗰度住，咁跟住你就有揸车出入啦。我就觉得呢一个咁样嘅生活方式好适合自己。 不过小强，你我唔知你住喺嗰啲山卡拉嘅时候有冇揸车啦？就算揸车，我而家想讲，就算你有个私家车咧，有时你住得。远咧，你都有啲会觉得，哎呀，又要揸咁远先翻到屋企。其实呢个感觉，因为我住过呢个元朗，即系嗰啲咩乜花园嗰啲咧，就算你有车啊，你放咗工，你要揸成个几钟头，唔好计塞车添。你都有啲觉得，哎，如果我住近啲就好啦，咁样。 啊，你会噶？ 我 又 唔会啊，我唔会 间唔中。你因为人有状态嘅高低噶嘛，你会唔舒服，你都系会攰，你眼瞓噶嘛。咁咧，我试过有三个月咧，因为我搬屋啊，我中意住风，即系有啲风景嘅地方嘅。我搬屋，咁因为咧未装修好，但系旧屋已经交咗啦，咁点算咧？咁有个朋友间。是一啲好旺嘅嗰啲康咩康咩嗰啲咧，北角嗰啲咧，咁就喺嗰度咧，就係一个细单位，诶，俾你住三个月啦，你照俾翻个合，即系叫市价租金我啦，咁样，大家因为认识咧就唔使咁麻烦，因为一般业主唔会肯同你咁样做短期租约噶嘛，三个月，咁好啦，咁样。我第一次住嗰啲咁繁盛嘅，繁盛到點咧？就係朝頭早已經聽到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哇！哇！常人點可以喺個地方住噶？即係我係由啲好靜嘅區域咧搬咗一個， 你特別敏感 嘅交通 市區 嘅非常煩，即係你成覺得啲車聲好似喺度撩你起身，係要嘈你咁樣。 爆啊！聽到 你明唔明我講咩？ 明啊！ 但係 我明啊！ 有一晚我突然之間食完飯。啊！不如落去睇戏先，一行落去就系戏院，我又突然间觉得 好 enjoy， 真系好正，真 系 好正，跟住又开去百货公司，又逛一阵，喂，真系好正，原来住呢啲区域真系 fit 到爆，咁我就好矛盾。但系如果你要我拣咧，我都系宁愿拣翻啲郊外嘅， 郊外舒服啲，始终都系。 不过我觉得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如果你住喺比较郊外或者比较远嘅地方咧，有两样嘢，第一好少朋友嚟探你，第二嘅就 系 你免得觉你唔会出街， 系啊， 出咗街你会做晒。所有嘅嘢先至會翻屋企， 係啊，翻咗 呢一樣嘢係幾麻煩嘅，即係有時候可能你中間嘅可能 in between 你有四個鐘頭，有三個鐘頭，你都唔知翻唔翻屋企好，咁你就會選擇可能要喺街嗰度 hea 啊，又或者就係即係泊架車要承受要俾好多嗰啲泊車費啊咁樣咯。呢一樣嘢你就要識得諗。 冇錯啦，咁今日嘅討論話題就係呢個啦，風景好啊，定係呢一個交通好咧？咁我哋啲街坊街坊咧都有好多人咧講咗唔同嘅意見嘅。咁听下先咧，嗱， 好啊， 阿 O 先啦， 好啊， 阿 O 点讲咧？ 你估 要拣一个住嘅地方，梗系拣交通方便啦。我哋电台最紧要24小时广播，有啲乜嘢咧，又会收到电话，阿 O 可唔可以翻嚟咧？顶一顶啊，咁样啊，顶一顶，最紧要交通方便，系咪先？ 嗯，咁啊系，即系如果你。如果工作上方面咧，你係要隨時翻去做嘢嗰啲咧，就咁梗係唔會做你山卡拉啦。 係啊，佢按 call 咁樣就按 call 咁 要啦。 係 交通方面就 冇錯啊， 的確係有 優勝。好，翻嚟我哋繼續喺十二點後再討論下呢個話題，即係我啲朋友網上都留咗佢哋嘅睇法啊。 誒好喎，一陣間同我分享下。 W 吳若希嘅呢一首《火和火柴》，十二點新聞之後繼續風騷快活人。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同 俗爱情，抱或吻都变罪证，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中午12点， 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持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重回一国两制正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得到中央大力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之中获得大量机遇，现时是砥砺前行、奋发有为的时候。因此，他早前在施政报告之中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为香港长远发展谋定新方向，欢迎各界就此提出意见，亦都期盼新一届立法会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之下，做好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的工作。中联办秘书长黄松苗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日間溫暖，下周初顯著轉涼。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7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64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9.2，升7.4；美团296元，升6.4；盈富基金25.8，升2.4。吉利汽车26.2，升9毫；阿里巴巴164.5，升3元；银河娱乐47.4，升3.15；恒生中国企业93.2，升1元；比亚迪股份298.4，升4.4；友邦保险86元，升8.5；快手101元，升2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7，英磅10.461，瑞士法郎8.427，澳元5.73，加元6.229，新西蘭元5.498，歐元8.8638。每百日元對港元6.81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842。日經平均指數報29,849点，升72点。港金報17,33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5.96美元，賣出1,866.4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浙江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江乐道西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江乐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你嘅广播平台， 你嘅开麦机会。 我系刀片跑手冯锦鸿。唔好俾人有感覺，傷殘事係乜都做唔到嘅。我哋係可以同一個健全嘅人咧，都冇乜兩樣嘅啫。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37、38季接受申請。 想好似我咁跑入廣播界， 機會嚟啦！飛雲，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0月2日下晝5:30。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今日讨论嘅咧就系到底如果你拣一个地方咧，即系比较长期嘅居住啦。如果你譬如几个月咁就唔同啦。长期居住咧，你会选择风景宜人啦，定系啲交通方便咧？咁啊，相信对于每一个人咧，佢要求咧都系唔同嘅咁样。 嗯，头先听咗 O 啦， 头先听咗 O 啦， 仲有啲街坊噶噃， 仲有啲街坊噶。好啦，咁啊，另外有啲街坊咧，譬如举例听下阿陈太啦。 好啊， 其实陈太我都同佢讲话，我未问你，我已知你嘅陈 太梗系郊外 系啦， 佢住咗咁耐，仲。香港后花园冇错，听下陈太姐 Ada 点讲咧？ 梗系拣风景优美啦！我哋呢个年纪咧，其实即系老人与海嗰啲 friend 嚟噶啦，望出去咧舒服咧，其实就已经好好。如果你话即系交通好方便咧，其实我哋已经少咗好多去郊，唔知点解疫情嘅关系啦，或者近呢几年嗰个心态咧系已经唔系好成日想去同人逼啊，或者出去食饭啊，咁情愿喺屋企多啲咯。所以你问我交通方面，我唔系一个即系好需要。嘅一個一環咯， 其實佢嘅心態同我哋差唔多，同我咧，我唔敢問。 我都係啊，我都係啊。 即係我唔想喺星期六日同佢逼啊，等位啊，嗰啲我已經好耐冇做。 正係等 lift 咋？呢下我已經覺得好大煞風景 啊！ 你眼望我眼係嘛？一路喺度等緊佢，喺廿幾樓都落緊嚟。哇！嗰啲時間我 跟住入 lift 就鬼死咁多人， 唔該 唔該，謝嗰啲咁。 有啲啊，大企出啲。費事你逼入嚟，咩、 總之就係我唔中意搭 lift 咯。咁、如果你住喺市區嘅，你少不免噶嘛。 冇錯啦， 你眼望眼都唔知點算。 係啦，咁另外咧就阿 Kitty 啦，嚇 Kitty 佢 Kitty 我估市區， 佢好得意喎， 真 係真係一條好好嘅問題啊！因為我而家咧就係住喺一個。交通好方便嘅地方，即將咧就搬去一個風景好優美，但係好遙遠嘅地方。咁以前咧就會揀交通方便啦，因為成日出出入入啊，又要約 friend 啊，又食飯啊咁樣。咁梗係喺一個中心點嗰度去邊度都覺得快啲嘛。咁但係人大咗咧，發現留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咧，就會注重屋企周圍嘅環境多啲啦。咁所以咧，我即將就會搬去一個水清沙幼嘅地方。咁啊，諗住可以即係多啲留喺屋企，舒服啲嘛。 幾好啊！ 哇，真 係兩樣嘢都 大咗，真係 喬遷之喜。不過咧，我唔知啦。其實因為咧，唔方便嘅地方都有好多唔方便地方嘅不同嘅壞處。我講下我以前曾經住過一啲嘅村屋啦，咁樣嗱，好處其實都唔需要講噶啦。嗰啲咩冇乜光污染啦，夜晚即係整個區都係靜嘤嘤啦，好黑，即係好 空氣清新， 黑得嚟嗰種黑係舒服嘅黑嚇咁啦。但係有啲唔好嘅地方就係話咧。好多狗吠声噶，唔知点解，同埋嗰啲狗好 sensitive 嘅。 你又吠，我又吠。 系啊，无端端就会此起彼落有狗吠声啦。 因 为 佢系要搵嚟看门口啊嘛。 嗯， 虽然系啫，但如果你夜晚两点几吠，咁咁样，你就会觉得好煞风景噶啦。 但系如果有贼嘅话，你听到佢咪哇哇哇哇哇哇哇咁样，你又会觉得好安全。 系啊， 我唔觉得安全，我觉得好紧张啊。因为我嗰时住嗰个村屋咧就系三层啦，得我有，即系得我喺度住最高嗰层嘅啫，即系三楼连天台，一楼冇人，二楼冇人。我感觉咧系好， 你有冇铁闸啊？你个露台 虽然有啫，但系好无助，即系你会觉得如果嗌起上嚟咧，基本上成栋楼得我一家人，咁就好惊咯。 有人应你咪仲惊？ 系啦，同埋试过有一次咧，就因为对面山咧有一班人喺度开 P 啊， 哦， 好嘈啦， 烧嘢食啦，焚音乐啦， 粗口啦， 粗口啦，咁样大笑，咁啊报埋警噶啦，我知人报，因为有一个警车 view， 咁啊隔咗一阵咧，静咗一阵，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又嚟。 会唔会特登大声啲？ 会， 即系郊外就有呢啲嘅，我觉得少少唔系咁。 啊，同埋你都提醒咗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住喺郊外嘅话咧，就会咁咯。你耐唔耐就星期六日就会有附近有好多人嚟屋企烧嘢食咯，啲车乱咁拍啊，有冇咁嘅情况？ 冇错啦，我试过有一晚翻去冇咗车位，因为咧俾人拍咗，就系嗰啲郊游嘅人士啊，或者系侧边嗰啲人叫啲亲戚姨妈姑姐嚟，是但啦，是但拍得噶啦。 系啦，佢未翻嘅。 系佢未翻，根本佢都唔理个系咪边个，咁就拍咗啦吓。咁啊睇翻呢个网上咧，其实都好多人咧留言嘅。咁有啲人就话退咗休咧，佢讲退咗休吓，即系话如果你有工翻嘅唔好啦，但系退咗休就梗系拣啲咧风景优美嘅地方。咁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退咗休，你唔需要担心朝头早几多点起身啊，赶住几多点开工，就唔使谂呢啲问题。 你多时间喺屋企咧，嗬？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咧，就真系争好远。 咁另外一个阿 May 啊，佢话我冇私家车啊，但系感恩。哇！佢嗰个景靓到爆灯啊！ 佢影埋相， 感恩住到可以面对平静大海风景，而交通购物又极方便，有屋苑。佢要边度嚟嘅咧？佢话我有生之年都唔会搬走。你望下佢嘅景， 哇！ 哇！好靓啊！ 一百分啊！呢个边度嚟噶？ 系咪东涌嗰啲啊？ 唔知啊！呢个景咧真系靓到咧， 似大屿山啊， 好似啲海报咁啊！咩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度边树啊 ？PM 我哋啊， 系啦。咁另外 Billy 咧，佢有铁路旁边嘅旧村，一起身见到清朗嘅天空， 都好啊。 阿 Billy 都啱嘅 ，Billy 就话咧，阿 Billy 其实嘅睇法咧，就好似我哋有一个街坊一阵讲吓。另外咧，佢两样都要，又要景色好，又要交通 方 便， 系。 好贵啊嘛呢啲， 都未必嘅。阿 Helen 咧就话最好望住个海啦，看海嘅日子好浪漫噶。嗱，头先讲到咧，就有个街坊咧，佢就话咧最好两样都要。咁啊，听下啦，佢系边个？就系小陈啦。 我系小陈啊，交通方便同风景宜人，唔使二择其一嘅，可以共存噶嘛。嗱，正所谓而家香港城中大旺，旺中大城嘅地方一定有啊。睇下你识唔识得揾嘅啫。两样都紧要。如果你住到个风景好宜人，但系如果系即系冇雷公咁远，又何苦呢？但如果交通方便，望出去打开个窗啊，望到人哋厕所，又何苦呢？所以一定要两样都要有，慢慢揾你一定揾到嘅。 但其实咧，阿小春讲呢一样嘢，我觉得即系悲哀地，其实真好多都市人会面对，就系、是、你打开个窗，就算唔系冇人厕所，都系冇人间房，冇人个厅，冇人个厨房咁样。 系啊，唔得开阳嘅，真系唔舒服。 但系呢个系一定会出现， 或者所谓叫做有海景嘅话，系一条 罅， 一条罅。 系啊，我住过， 我 真系住过。 我有个朋友，佢就屋企有海景噶，喺入佢间房之后，跟住喺度装出去。 系， 你见到只两栋楼， 见到只船经过就 make sure 系个海啦。 呢个就是香港人住屋啦吓，好，欢迎我哋继续分享一下到底风景宜人定交通方便最正。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 眼知，我知不多，所以要知。爱因斯坦不会质疑，每本天书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傲胆沽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答复，算你得多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 即系住一啲嘅叫做偏远嘅地区咧，仲多咗个危机嘅，就 系 话俾人入屋打劫啦。 系啊， 因为即系嗰啲地方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噶嘛。咁、我试过即系不幸中之小幸咧，俾人入屋，但系嗰次咧佢又冇骚扰到我嘅，系、我事后先知道原来有人入过嚟咁样样。 偷咗你个咩嘛？ 系啊，偷咗我摆喺厅嗰啲财物啦，即系手表啊、戒指啊、银包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我都试过。佢成个袋立咗，乜嘢都冇攞。 我都试过， 系啊， 喺大陆。 但系啲嘢咧，全部都系唔系喺呢个袋里面。佢真系好惨， 即系个袋冇嘢嘅。 个袋冇嘢噶，但系佢入嚟就立咗我个袋之后，咁跟住我就系翻工嘅时候发觉，点解唔见个袋嘅？咁但系佢就搵匀全屋都冇。 嗱，但系佢哋真系好轻手轻脚，你唔会知佢入过嚟都唔知。 真系冇，我净系记得啲猫曾经有一段时间嘅话，周围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唔知发生咩事。我谂系有嗰阵时入嚟。 啲猫会有反应噶。 咁你有陌生人啊嘛？ 唔系我唔知道，我未养过猫，我真系唔知 道。就系咁样。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住喺啲嘅郊区咧，少少唔方便。 系啊，尤其是年近岁晚啊，成日都会咁样连环爆窃添啊。 女士又要小心啲，系。 冇错啦，好啦，咁你另外咧住喺郊区嘅阿小白咧，佢又点睇咧？佢住喺郊区，当然佢嘅睇法就会系。 我系小白噶，如果你问我交通方便定系风景优美咧，住嘅地方我就觉得风景优美相当之重要，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香港人个个都好忙啊。咁如果大家做完一日工作嘅时候咧，你系真系可以好快脆翻到屋企，系好嘅，系开心嘅。但当你发觉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又听到车声啦，你又听到下低啲师奶喺度倾紧偈啊，你仲要听到人哋闹仔啊，跟住仲要喺度讲好多电视、好多收音机嘅声音咧，继续充斥住你居住嘅环境咧，我就觉得辛苦咗少少啦。所以我咧就会选择我住嘅地方，一落楼咧可以见到星星啦，可以见到月光啦，行远少少嘅啊会有条堤坝啦，咁亦都有个沙滩仔啊，咁令到自己觉得咧好舒服，将工作、将学习同埋将屋企嘅生活咧完全分得好开。咁你个人咧就可以好 relax 咁样享受你嘅人生啦。 但系咧，阿小白，我想话俾你听咧，一到星期六日咧，个个涌晒你屋企。 系啊， 佢个区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去 玩啊， 去佢个区啊，哇，假期咧。你是想擺低塞不特止啦，擺低架車行一陣都唔得，直情冇啊！連啲路邊唔合法嘅位置都擺曬車。 哇！ 咪即係等於啲人住長洲咁咯，係嘛？都戴住星照嘅時候，你諗下幾慘？ 係啊， 係咪？ 唔使啊！你平時星期六日都好多人嘅長洲。 係啊，就呢一樣嘢麻煩咯。 係，亦都要忍受嘅，因為你始終揀得呢地方嘛。好啦，咁啊唔同嘅睇法來自阿 Barbie 嘅。 揀出居住地點，我一定係揀交通方便嘅。暫時我。自己置業的歷史和經驗來講，我全部都是揀一些沿線和上工上學車程少於45分鐘的地方。哇，因為睡眠的東西真的有錢都買不到，我寧願睡多10分鐘好過真的要個靚景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看，我一定是揀這個方便的。 是不是不同看法先？ 是啊，冇错。 妈咪真的又要关顾啲小朋友、啊， 同埋置业又会不会不同啊？ 我会 租又 会，因为我租咧，我觉得我租啫嘛。 系啊， 我租约咪换第度咯，咁、样系会好啲嘅。 系啊， 即系唔需要咁大嘅压力嘅。 明 系啊，咁啊睇下你点样咯。嗱，我觉得咁嘅，如果你话真系要投资嘅咧，你一定系市区嘅，冇、得倾啊。但系因为你买得系比较偏远少少嗰啲，可能村屋啊嗰啲咧， 升值又慢。 冇错， 唔升添啊，肯定都唔升。 系啊，真系噶，所以其实真系。好多样嘢你需要好好地考虑下。 好，睇正如头先所讲咧，到底你要翻工啦，有冇小朋友？如果我以前未有小朋友咧，我睇法又唔同啦。 系啱、小朋友要讲嗰个学校网、 校车都唔系唔止校网，校车都唔到啊。 嗯， 系你点算咧？如果校车唔到，咁 校车唔到啊？ 冇校车嚟啊？唔到你自己 送学咯？ 系啊。好多人是靠校车送的嘛， 去我间漂流教室读书咯， 系咪啊？一个礼拜有六日都唔使翻学，系咪？ 有位叫 Kevin 啊，阿 Kevin 佢话好同意我先所讲，佢住村屋隔篱屋只狗咧，每晚凌晨十二点吠到四点， 唔系咁准时啊嘛。 佢话咁样吠法，个主人都冇理，有贼入屋都唔知啦。你系咁吠，系咪先？都唔知几时系真，几时 系 假，系咪先？ 系 咁 咯，好烦，好困扰啊！嗬。系咁喺度吠， 动物系嘅，其实有时真系，尤其是系狗，嗬、啊，养得嗰啲即系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因为我又觉得咁样，有时你会唔会系屋企你自己养狗咧？你冇咁sensitive 噶，对于狗吠，其实系唔系噶？吓、啊，即系佢已经系预咗系咁噶 啦。 我养佢啊嘛，佢唔吠就唔系狗啦。 系咯，冇吠，听佢咩事先？会唔会瞓着咗觉咧？ 我谂呢个系咪同食烟差唔多咧？你食烟嗰啲人唔会对烟味有好抗拒。 你唔觉得臭嘅？ 但我哋咧，即系少少都 系啊，有时有喺前边有个人咧，系嘛，逆风咁样吹埋你，哇！你觉得好臭啊？ 系啊，佢讲嘢咧嚟，我都哇，佢食紧食完烟啊，应该 系啊 咁咯，所以就吓 点都好啦。我谂即系其实有得选择嘅先至系最开心，系嘛？ 冇错啦，好，十二点半后，今日我哋嘅故事 犀利啊， 来自一位好朋友， 冇错，发发嘅手笔，今日我哋亦都有呢一个嘅片段人间，一阵间会喺十二点半之后出现。 多谢一位朋友 Yoyo 送俾我哋嘅好食嘅糖糖， 哇，非常之好 啊， 雪花收到咗啦。 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折，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专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面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 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每个人都试过有初恋故事嘅，咁初恋咧有时咧即系既甜又苦， 系啊， 有时谂翻转头咧，即系虽然好怀念，但系又会谂翻啊，其实虽然好怀念，但系当年读书嘅时候呢一、這个叫初恋对象，如果到今时今日又啱唔啱咧，即系大家性格会唔会又各走另外一个不同方向咧？咁 一阵间喺我哋嘅片段人间里面就会可能讲到呢一啲嘅初恋俾你嘅忐忑不安嘅感觉。 Okay, 好，12:30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央视报道，双方在上半场的会谈结束，其后举行下半场会谈。会议今朝9:00之前开始，习近平在开场发言，称呼拜登为老朋友。表示今次是两人第一次以视像方式会晤，当然不及直接面对面，但是亦都很不错。习近平说，目前中美发展都处于关键阶段，人类的地球村亦都面临诸多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拜登表示，希望下次能够与习近平面对面会面，期望双方坦诚对话，又说美中两国对世界和两国人民负有责任，两国领袖有责任确保双方竞争不会陷入公开冲突。美国将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各国必须遵守规则。国泰发出指引，要求机组人员返港之后头3日，每日最多只可以离家2小时，必须自行记录行踪和避免参与聚会，明日起实施。国泰又要求所有机组人员在明年4月30日之前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因应三名机师抵港之后确诊，当局与国泰商讨措施，已经有130名货机机师要隔离检疫21日。他又说，外防输入要采取严格措施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香港社会正常运作。对于今次事件对本港与内地商讨通关有没有影响，林郑月娥说暂时并没有，一切籌備商量工作仍在進行。對於有報導指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早前抵達香港，短暫停留32小時，獲豁免隔離檢疫，隨後飛往倫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有關個案是按相關條例由政策局提出，经政务司司长以个人身份批核。林郑月娥说，据她了解，批核理据是基于经济原因，毕竟属于一间很大的银行，是香港有重要业务，有关人士要来港工作一日多的时间，但强调有关人士的行程是有限制，风险属于可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漁護署決定採取以往的策略，對於在市區出沒的野豬採取毀滅的做法，是由於野豬傷人的情況惡化，為市民帶來風險，政府因而採取負責任的反應，以保障市民安全。林鄭月娥說，明白香港很多人愛護野生動物、大自然、濕地和魚塘，但是最終都要令到社會能夠保障市民安全。她引述數字指出，過去幾年有大約30宗野豬傷人個案，因此沒有理由看到情況惡化而不做任何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升267点，总成交金额65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0蚊，升8.2；美团296蚊，升6.4。盈富基金25.82，升2.6；阿里巴巴164.4，升2.9；吉利汽車26.25，升9.5；銀河娛樂47.4，升3.15；恒生中國企業93.22，升1.02；比亞迪股份298.4，升4.4；友邦保險86.05，升9毫；快手100.9，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7，日元114.1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1，人民幣6.3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9,768點，跌8點。港金報17,3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26美元，卖出18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功真的要靠副干？ 对于继承家族运输生意，我又冇话唔中意嘅，只不过我同阿哥暂时都冇乜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N 身边饰演嘅何建强会点样选择自己嘅将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继续展翅。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嘅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我们三 呢、這个故事应该由我中一嗰年讲起。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燃照片我心。 出嚟啦，好紧张啊！冷静啲，冷静啲，佢行紧过嚟啦。 咦，啊咁啱嘅，请你饮啊。 咦，系你啊？唔使咯，你个死党肥仔啊，喺嗰边等紧你啊！你睇下佢成头汗咁啊，你俾佢饮啦。 哎呀，佢又去咗阿玲嗰边啊！ 喂，肥仔， 吓、 啊，请你饮啊！哎，鬼鬼祟祟，企喺度等紧边个？ 等你咯，你话放学一齐睇戏啊嘛，你唔系撩阿玲去街咩？仲揸住盒柠檬茶，哦，我知啦，你食柠檬咧。 多事啦你，系咪去睇戏啊？行啦。 阿明系我升上中学之后第一个识嘅同学，翻学第一日佢同我都迟到，我哋一齐冲入学校嘅正门，一齐跑上楼梯。一齐跑到班房门口，冲入班房之前，我就忍唔住问大哥啊：你高我成个头，你系升中一定系我哋搵错房啊？结果我哋都俾老师罚咗，要罚去走廊企啊，成为咗嗰年全校开学最早被罚嘅学生。罚企嘅时候呢，阿明话： 喂，肥仔，你唔系唔认得我系咪啊？我在小学的时候见过你的。 有咩？是但啦，我现在没心情讲这些啊，我只脚现在企到就来抽筋了。 喂，放小息啦，你们两个还企在这里 的？是啊，老师说要我们企到小息完才可以入班房啊。 嘿，企那阵间就含苦含佛。 辛苦啊。 你呢？我叫阿明啊。你呢？ 我叫玲玲啊。见你们两个咁惨，我来小食部买啲嘢俾你饮啦。 好啊好啊。跟住呢，阿玲真係买咗两盒柠檬茶上嚟。 嗱，呢一盒呢肥仔嘅、 哦。多谢多谢。 呢盒就你嘅。 哦，好啊。 我入去先啦，老师就嚟到啦。 嗯。 阿玲送俾我嗰盒柠檬茶，我飲完之后个纸盒保留到而家。 就係咁，明仔啦，阿玲啦，同我三个。每日都一齐放学，一齐玩，直至有一日， 肥仔系咪兄弟先？ 讲呢啲一定冇好嘢啦！今次又做咩啊？上次俾你啊捉嚟睇咸片啊，阿妈搵到张戏飞，闹到而家有跪镜啊！ 你渣啫，嗱，今次正经噶，我知道咧，阿玲啊，下个星期生日。我亲手整咗呢张生日卡俾佢，但系咧最衰我又唔敢亲手交俾佢啊！ 咁细胆嘅， 系兄弟嘅，帮帮手，你帮我交俾佢啊！唔好 是但啦，你攞嚟啦！咦，黐立立嘅一张卡，搞错啊！你摸过咩嚟啊？食唔食得噶张卡？吓，食唔食得噶？ 死肥仔，咩都想食。 好啦，得咗佢呢张卡，帮佢做下嘢啦。放下之后，我等到阿玲一个人走埋去咧，就俾咗张生日卡佢，然后我就急急脚咁走啦。第二日放学，我翻咗屋企楼下，突然间见到，咦，阿玲 啊， 你点解喺度嘅？你嚟我屋企楼下做咩啊？ 冇，上次咧你送俾我张生日卡，我好中意啊，多谢你啊。 哎呀，死啦！阿玲以为嗰张生日卡系我送噶，哎呀，阿明嗰个嘢咁死蠢，冇写自己个名嘅，哎呀，点算？ 喂喂，肥仔，肥仔，做咩你越叫越走啊？你等，企喺度。上次咧， 唔好拉住我啦。 喂，阿玲收到我张生日卡咧，佢咩反应啊？讲俾我听。 佢好开心咯，跟住成个星期我都心神恍惚，我唔识点样处理呢个三角关系。阿明咧就中意阿玲，阿玲就中意我，而我就中意阿明。终于有一日，我鼓起勇气约阿明出嚟讲清楚啦。 肥仔，咁急叫我出嚟咩事啊？喂，嗱，话时话，系咪阿玲玲有咩想你同我讲啊？ 我听到佢咁讲，本来鼓起嘅勇气都冇晒啦。哦，系啊，阿玲想我代表佢同你做一样嘢。 啊，咪住咪住，代表佢，代表佢做咩先？嗱，话是话唔系样样都可以代表嘅、啊。 你唔好谂啲心邪嘢啦。你攞只手指公出嚟先啦。 哦， 系啦，阿玲叫我用呢条红绳，将我哋两只手指尾绑埋一齐。咁样就会祝福我哋两个可以永远唔会分开。佢想你同佢咁做啊，然后讲一声我爱你啊。 真嘅， 估唔到阿明真係信我讲，俾咗隻手指尾我。我将我哋两隻手指尾绑埋一齐。呢、这个时候我真係好开心好温暖。我望住阿明仔，当佢同我讲我爱你嘅时候，突然之间 ，Oh my gosh！ 你哋两个喺度做乜嘢啊？ 阿玲，阿玲一见到我哋咁样就转头走啦。佢走得好快，明仔追都追唔切。点解？佢只手指尾俾我绑实咗嘛，又拖我唔喐。自此之后，阿玲就冇再理我哋啦。跟住嘅几日，明仔唔睬我，我忍唔住有日放学之后就话：明仔等埋啊，追死我啦！你系咪仲嬲紧我啊？我唔知道咧，阿玲会咁大反应噶。我嗰日绑你手指尾系玩下啫嘛。 傻仔，小事一宗，我点会放喺心啊？不过咧，嗱，话时话，我呢几日心情真系好差，我谂嚟谂去，谂嘅都唔明。我身为全校公认嘅慈云山郑伊健。你望下，阿玲点会？ 好似啊，背脊 L 嘅事喺背后睇好似， 点会拣呢？ 前面冇咁似。 我执头发咧， 你执头发似一个女人。继续讲啊！我慈云山郑伊健，我真系唔识答佢啊。其实我都唔识边个郑伊健，我识郑少秋。原来明仔咧知道咗阿玲中意我啊。经过发型屋的玻璃门，他见到自己的倒影又在照 了。啊，会不会真的我这个发型出事呢？入去收收他先。喂，肥仔，你自己行先啊，拜拜。 不如你叫他剪个郑锦昌的辘啊。我们这三个件事很快传到全校都知道。有一天放学，阿明走过来说， 我想呢，我们都是暂时疏远一下啦。我屋企三个家 姐知道呢件事啊，反应好大，差啲话要我转校啊！ 你三个家 姐咁多噶？ 系啊！ 你阿爸妈生咁多女做咩啊？ 唉，呢段笔呢一笔我自己先。 你家 姐点会知嘅？ 佢哋三个真系好神奇，咩都知噶。呢个谜我咁多年我都解唔开。佢哋听完咗我哋三个件事，佢话你会影响我的学业嘅。 但你嘅学业咁低，点会影响到呢？都已经咁差啦。 仲会影响我入娱乐圈呢？其实唔怪得你嘅，我有郑伊健咁嘅外形， 郑咩话？ 郑伊健、 就算真係吸引到你， 定鄭錦昌啊，你唱歌咁好聽， 真係吸引到你，我覺得都一啲唔奇。 過咗幾年，事件沖淡咗啦，我同阿明慢慢又多翻來往，一樣咁死黨。中学毕业之后，我同明仔各有各发展，仍然有保持联络，经常见面噶。反而阿玲就冇联络啦。今日我约咗阿明 happy hour， 行到半路。 喂，肥仔，你望下我，认唔认得我？ 咁啱嘅，好耐冇见喎。咦，你近排点啊？你近排点啊？ 都系咁啦，冇穿冇烂。诶，我喺呢一头翻工啫嘛。嚟嚟嚟，你见唔到啊？嗰一座大厦上面有个招牌嘅，我就系嗰间保险公司度做咯、 哇，系大公司嚟、啊。喂，你记唔记得边个明仔啊？我约咗佢前面一 pub happy hour， 有冇时间啊 ？join 埋我哋啊！ 明仔，我梗系记得啦，同你绑手指尾嗰个啊。 嗰次你误会啦，我同佢就冇噶。 冇咩嘢啫。呢、這、一个年代，两个男仔一齐好平常啫嘛。我嗰陣都係得十零歲，梗會俾你嚇親啦、啊。話時話都十幾年咯，嗬？你哋而家 keep 成點啊？ 唔係咧，嗱，我呢度行嘅酒吧，我解釋個真相俾你聽啦。 哎呀， 嗱，咁樣嘅咩？其實係啊。 喂，明仔，認唔認得我？ 阿玲，喂。差啲唔认得你、啊，点解你会嚟嘅？ 系啊，有缘咯，头先喺街撞翻噶、 啊， 可能上天注定俾个机会我解释啦。头先咧我已经讲晒俾佢听，咩手指尾嗰啲系玩嘅啫嘛。嗰晚佢哋两个真系好似忘记晒以前嘅事咁，好似新相识嘅情侣啊！就系咁，佢哋行翻埋一齐，经常见面、拍拖，感情越嚟越好。有一日。阿明约我出嚟 happy hour， 佢话： 喂，肥仔，啊、我寻晚啊，终于啊同阿玲求婚，佢应承咗啊！ 真系？ 系呀， 恭喜你哋啊！ 喂，嗱，识你咁耐一场死党，我想你做我伴郎，两兄弟，你一定冇问题啦。 呢、這个时候，我真系忍唔住我眼泪，我将我以前想同阿明讲嘅嘢一次过同佢讲晒，向佢表白。 阿明同我求婚之后嗰晚，佢话约咗肥仔饮嘢，想揾肥仔做伴郎，叫我一齐去。我去到酒吧，见到肥仔喊到成面都系眼泪，我听到晒佢哋两个讲嘅嘢，亦都听到佢哋同佢嘅表白。点解会咁嘅？佢哋两个又话冇嘢嘅。我嗰阵时候，个脑真系咩都谂唔到啊！我转头就走啦。 阿玲，你听我解释啦，件事唔系你咁谂噶。 你唔使解释啦，头先我听到晒啦，肥仔已经讲得好清楚啦。阿明啊，我觉得你哋两个先至系一对噶，我唔想做第三者啊。 唔好啦。 嗰晚之后，我哋冇再联络。咁就过咗十几年， 嚟咗英国十几年，我依然会想起阿明。我离开香港嗰日，原来你喺启德机场跑道外面睇住我班机起飞。你知唔知我喺机场里面都等咗你几耐？边有人会喺机场外面度送机噶？我入闸之前望咗好耐。都见你唔到，如果你当时有出现嘅话，我一定唔会走，亦都唔会有呢两段失败嘅婚姻。如果某日我哋再撞到，你会同我讲啲乜嘢啊？ 嗰晚喺酒吧表白之后，十几年都冇见，阿明知有冇原谅我呢？10月22日系我生日。我揸车翻紧公司嘅时候，见到好熟悉嘅身影，可惜我真系再冇勇气喺你面前出现，我只系静静咁望住你离开。 我常在这街角上守，偶然望我，或